水映长天翻远舟，饮不尽离愁，岸边柳絮沾衣袖，岸边柳絮飘飘沾衣袖。为谁守？倦鸟归来后，谁将相思轻弹奏？谁将相思悠悠轻弹奏？花满楼，楼满花香，君知否？牵着我的手，花满楼，楼满花香，凭谁嗅？风雨晚来秋，落花点点，化作春水流。江口菊花酒，碧水映长天翻远舟，饮不尽离愁，岸边柳絮沾衣袖，岸边柳絮飘飘沾衣袖。为谁守？倦鸟归来后，谁将相思轻弹奏？谁将相思悠悠轻弹奏？花满楼，楼满花香，请牵着我的手，花满楼，楼满花香，凭谁嗅？风雨晚来秋，落花点点，化作春水流。花满楼，楼满花香，君知否？相映袖，似这般两小一醉方休。花满楼，楼满花香，为谁留？明年花依旧，只恐红颜易老空白头。明年花依旧，只恐红颜易老空白。